道你想听什么。 准备深交会 We know it， 请自由发挥 Don't hold it。 The whole world 都开场，是现快把高人荣耀，主动是拘束的解药。We make daddy，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多用推荐，多用推荐。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in the house， 甚至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太困难，想睡觉。别人看着全是大鸡蛋，站立 ，Oh God， 一身标记 ，MVP， 是谁教的 ？Eyes on me。 我们一出生，焦点就和别人无关。 多用 crazy， 多用 crazy。 如果太靠近，可能会失去安全感。 Baby， 别再寻找了，陷入温柔的泥潭，想逃离。 永远伸手能解除防备，不管多沉沦都耐可心情 never get down。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甚 至 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 Say what? We wanna pop pop party in the house， 甚 至pop pop party on the floor。